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我们今天要去看爷爷哦。 爷爷不是在天堂吗？ 爷爷在新竹的天灵艺术陵园啊，那里风水好，风景好，还有好多大理石雕刻，是最漂亮的墓园。 新竹好远呢、哦。 不会，下关西交流道10分钟，从台北出发比到金山还近呢。台湾最美丽的陵园，天灵艺术陵园，0809095599，天灵，精彩人生，灿烂永恒。 UFO Shining Star, Shining Star。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田馥甄，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落下同一颗太阳。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92.1，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宜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外交部今天宣布，国安会副秘书长蔡明彦上午和美国国务院北韩事务副特别代表黄之汉电话会议，讨论朝鲜半岛情势，包括利益相关各方如何合作，达成北韩最终完全可验证的去核化，促进区域安全及稳定利益。蔡明彦重申，台湾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将持续与美国紧密合作，也会落实执行遵守国际制裁北韩的作为。520蔡政府就职在即，总统府却受骇客入侵。国民党立法院党团今天提案，等疫情趋缓后，邀请蔡英文总统到立法院报告后疫情时代，政府如何振兴国内经济，如何因应网军及骇客恶意攻击，以及未来施政方针。宪法增修条文明定，立法院每年集会的时候得听取总统国情报告。立法院职权行使法也规定，立法院可在每年集会时听取总统国情报告。国民党团指出，总统到立法院国情报告不仅是宪法赋予的权利义务，更是立法委员职权行使的一环，所以建请疫情趋缓后，等行政院长苏贞昌完成施政方针报告之后，邀请蔡英文总统到立法院国情报告，并且以即问即答的方式贯彻宪政制度，接受新民意监督。国民党团提案已经排入今天立法院程序委员会，渴望周五院会讨论。立法院今天的程序委员会，民进党团提出增列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以及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人事同意全案，但国民党团认为，在总统府受骇客入侵说明清楚之前，应该先行暂缓处理。两方争执不下，中间一度暂停开会，最后人事同意全案顺利增列，最快下周二的院会处理。国民党团退席抗议，扬言如果不协商人事同意权，不再出席任何的朝野协商。国民党团认为 NCC 属于独立机关，超然独立行使职权，现在疑似总统府内部文件外流，人事案极具争议，不急于现在增列，马上下周二表决，应该厘清事实，由立法院长游锡堃召集协商，邀请当事人说明清楚再行处理。但是民进党团反击，强调总统府已经澄清外流文件是变伪造文件，现在也正在调查，国民党团不该直指被提名委员为亲绿学者。国民两党立委争执不下，程序委员会主席民进党立委管碧玲一度宣布休息，继续开会之后顺利通过增列提案，预计5月26号上午处理促转会人事同意权，下午处理 NCC 人事同意权。 德国总理梅克和法国总统马克宏今天视讯会议之后，提议设立一项复苏基金，规模5000亿欧元，约合16兆2000亿台币，拨款给受疫情严重冲击的经济体还有产业，而且是赠与，不是贷款。梅克尔原本反对欧盟国家共同举债，不过今天同意先由欧盟执委会向市场筹款，再透过欧盟整体预算逐步还钱，个别国家不会增加债务。马克宏也有让步，他原本提议设立1兆欧元以上的基金，退让了一半。这项复苏基金还是需要其他欧盟国家同意。奥地利总理库尔兹已经重申支持贷款而非赠与立场不变。意大利为新基金的明显受益国，市场已经反映了这项利多消息，十年期公债殖利率下滑将近20个基点。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了119点，涨幅 1.12%， 来到10860点，成交金额1852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上涨368点，涨幅 1.83%， 20502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46点，涨幅 2.39%， 1983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18点，2893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100点，11021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474点，涨幅 1.98%， 24409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47点，涨幅 1.86%， 2586点。中央气象局发布豪雨特报，滞留方面影响，桃园市已经下起了局部大雨或者是豪雨，台南以北、宜兰还有澎湖地区也不排除局部大雨，请您留意。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气候多变化，就用一包翠雨巾暖暖身子吧。 热乎乎的翠雨巾，每一包就有两条鱼的营养，有18种氨基酸，还有牛磺酸跟天然多糖体，让你快速吸收，营养满分。 正确的饮食，补充足够的营养，才能吃出健康好身体。 日方真传翠雨巾，守护您全家人的健康。请洽06-384-2277或上网搜寻日方真传。 诸位，这是上个月社区的公共电费账单。 什么？电费怎么那么高？得想办法减少用电啊！ 报告主委，我们可以把社区的照明全部换成 LED， 老旧空调设备换成节能产品，还可以设置能源管理系统来监控用电，而且台北市政府现在都有补助哦。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来申请，开始进行社区节能大改造。 详情请搜寻台北市智慧节电网，台北市政府环保局关心您。 在这个世界，什么才叫自己？抛开包袱，用音乐证明。史蒂芬·水神合作单曲《不自在》，混血儿娱乐。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韦礼安。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没有说话，总是低着头，形同陌路却还是牵着手，一路浮云我却想要抓得拢，空气凝结身边的路人都变成兵马俑。你曾经问我怎样才算 perfect match， 我没有跟你说过在我见你第一面，如今我更不确定你想要的改变，我能不能不当你家人想要的图片。我每天对着镜子练习，身上的口子需要勾到哪里才算得体，这里的音乐清单换掉了再回了陷阱，我只有国中毕业证书是否不够陪你。Baby you don't need a chain, I don't feel no shame， 我不需要你的任何改变，我深爱着你是谁。 I'm sorry I was panic， 以为这样才是对，忘记什么让我们能快乐，只是在这醉。 I don't wanna change you baby， Please I'm trying to change you baby， We love each other in the first place， 现在我们要的是谁。 See I don't wanna change you baby， Please I'm trying to change you baby， 绕了一圈回到原点，你要不干脆换另一位。我的态度因为你只想要当你会让你哭，如果我只做我自己都是白输，两个人只保护自己。 I can't save you I can't blame you， 把脖子卡得太紧 wanna run away， 你的问题想才证明不敢随便回。 You say you hate me but you let me 给你 come and play， You say you hate me but you let me 你得攻下回。稍后的菜却是最无悔，话题不在幽默当消遣， Baby that's fine，不算太坏，感觉能找回来。是什么的菜，确实是无味。话题不在，幽默的消遣 ，Baby that's fine。不算太坏，感觉能找回来。I don't wanna change you, baby. Please I'm trying to change you, baby. We love each other in the first place. 现在我们要的是谁 ？See I don't wanna change you, baby. Please I'm trying to change you, baby. 绕了一圈回到原点。你要不干脆换另一位。 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一开始为你送上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瘦子的新歌，这首歌叫做 Change， I don't wanna change you babe， 我不想要改变你。但常常我们进到关系以后，就不自觉的你想要改变那个人，想把它变成你的形状。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是一个华语歌曲的新歌老歌混搭的一集，因为呢第一个小时会是新歌连发，第二个小时是大家的青春之歌。那青春之歌可能常常就是五年前、十年前、二十年前，甚至五十年前的你的青春之歌咯。 到的这首新歌来自于张宇农 Sammy， 这首歌叫做 No More。 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两点钟到四点钟，星期六也有精华重播。我是欧马克， This is Mark， You're listening to UFO Radio。 然后我们的广播女神今天依旧在综艺《三国志》。不过呢，如果现在你使用 YouTube 飞碟联播网哥哥妹妹有意思的音频直播的话呢，在聊天室当中，你可以看到吴玛丽的身影，她会以一个分身叫做上班可以听的分身，在那里跟你说声好，问个安，跟大家聊聊天。 要绿道下班寒舍放个厚重，别上脑几就符合音乐基本才会重，身体那感觉不一样，动作那没手心不影响，穿越在音符的高级起伏，转眼才节奏心中快变轻狂。 Oh yeah， 用一个 flow roll， Yeah yeah， rock 肩膀折腰 So sweet， 肩膀肌肉拉好 Take it， 东西不要撞到，第一个就用力，转眼是周天下夜，周天下夜蹲下眼神 to the ground， 无限套路狂奔 many rounds要宽个小线条，哦呀，转发不切变无影脚，模拟再急如风，提恩提了为我主动，当我出手先拦住我。Show me what you got， DJ play the song。Show me what you got， 地老师先攻。Show me what you got， 跳到膝盖都松。Everybody jump around，jump jump boys and girls get out。Show me what you got。Play the song, show me what you got. 地老师先攻 show me what you got. 跳到膝盖都松 everybody jump around, jump jump boys and girls get out. Show me what you got， 来自异乡人0223639955，也欢迎你打电话跟我们聊聊天。Show me what you got， 嗨，你好啊， 你好，马哥，你好， 嗨嗨，你是？ 我是老屁股。 老屁股，今天为什么一开始就想要打电话呢？ 哎，今天是那个吗？今天是这个吗？ 今天这个是下小时，下小时。 啊、那这个小时是？ 这个小时目前就是闲聊啊，听歌闲聊时间 也是可以。好，哦、那。闲聊的话，其实我本来有一个是那个忏悔的时候要打 哦，你本来 是既然是闲聊、哦，那可以聊一下吗？ 请， 就是我在高中毕业的时候，这很久，我好久以前，可能也反正很久，好几十年前。然后他就是暑假都会开始打工，嗯，然后就说好，那我要去那个重考班打工，嗯，重考班那个时候我们还有那个落点分析，嗯，那时候我就去当了落点分析员，嗯。那我其实我不知道能不能胜任这个工作，因为他必须要很残酷跟你讲说你这个分数可能必须要重考。 好， 对，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好，那 但你是凭着良心有凭有据，不是说我考很高分，然后你还是跟我说哦，不好意思， 不是那个反而不会， okay. 我反而是那种很低分的，我也不忍心跟他讲说你这个就去报重考吧。 OK， 反正那时候就是遇到了一位，就是可能预打的，我记得好像是预打的。然后他那个时候我还非常清楚，他考了154分，那都是不可能 会有学校念， 对、然后那时候就会有一些家总嘛，然后就是、他就一副很担心的样子来、就是我的，因为会有一排，他就想说他就来我的这个点，然后问我说、你帮我看一下我可以填到哪个学校、他很紧张的样子、然后就想说好，那我就看，我想我考154不行的、就考的比我还要低、我都已经快落榜、然后那时候我就看完之后可是我就看很担心，我就想说不然你就填填看，因为你有几个相对高一点，你找几个学校是有加，就是有加成的、就加成之后可能会有学校可以试试看、拼拼看这样子、好，就像跟他讲，他就感觉很放心说啊，就是那我还有希望，他就走了。然后就是中堂结束的时候，大概12点1点多就结束的时候，我们这些就是打工读生会坐在一起，就是休息，然后聊天，就是说，今天遇到了哪些 case， 什么状况这样子，你怎么讲？那几分你们就会讨论一下。然后后来这时候呢，就会开始讨论，那个几分都还想说，就是想要来问可不可以上，就不可能会上嘛这样子。然后就是这位同学又折返回来跟我说，可是我没有认出他。他就跟我说：“那你可以帮我看一下。”我说：“154分，直接报重考班吧。” 哦， 然后 他可是，然后可是他也以为他是找一个新的人，是不是？ 我不知道他是有没有找到新的人，但是我非常印象，非常已经过了至少20年，我还非常印象非常清楚他当时的表情， 哈， 就是很震撼，就是说，干他可能5分钟前不是跟我说还有机会，叫我不要放弃，就是写看，然后你现在一看分就跟我说你直接报重考班的那种，就好像是他被 骗了。 被伤害的那种感觉， 哦， 我觉得这样子其实是非常的羞愧，然后还有就是会觉得我就是有点对不起他，就是我觉得我好像打击到，其实这件事情是小事，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在我心中一直很久，就是有时候偶尔三不五时，我其实我已经说工作很久，可是这件事情会是偶尔会出现在，就是说当你在一个位置上，然后你可能也就不经意的话，可能会伤害到一个人的那种。就是那种自责的感觉， 所以他的表情， 我分享完了， 至今难忘， 至今难忘。他真的是非常的，有点那种跌落深渊。那他是本来是就是抱着一丝希望的那种心情离开，我的柜台，可是5分钟之后立刻跌入地狱的那种感觉。因为我大概3秒就跟他讲说：“你这个直接报重考班吧，就直接去柜台报名吧。 呵呵呵” 然后他就噔的那种感觉，我就觉得哇。我真的是，我不知道，反正我觉得我需要告诫一下。 好的， 我有罪。 谢谢你，老屁股，拜拜， 拜拜。 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 Rose 刘明湘这首歌曲《爱的罗曼史》。身边都是雷队友， 上台报告很紧张。 Come on come on， 上班族五四三， 一起来聊聊 今天的 五四三。 欢迎你在今天打电话进来，第一个小时是我们的上班族五四三零二二三六三九九五五零二二三六三九九五五。 待てね。 劲歌金曲。 乐坛2020奥运抢先开幕，最强男声山姆史密斯联手铁肺天后戴米洛瓦特。流行乐坛不可能的任务，夺牌率100%金牌组合，空降全球 iTunes 冠军，请听环球山姆史密斯戴米洛瓦特全新单曲 I'm Ready。 我是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社区防疫组组长何启功。为降低国内社区感染风险，请国人一起保持适当社交距离，室内 1.5 公尺，室外1公尺距离。正确戴上口罩后，则可免除社交距离限制。拥挤或密闭场所应全程戴口罩，在电梯内或用餐时均应避免交谈。连假结束后留意自己健康状况，如出现不适，记得戴上口罩，尽速就医并告知旅游史。 由政府请安心资讯机关署提供。 我们今天要去看爷爷哦。 爷爷不是在天堂吗？ 爷爷在新竹的天林艺术陵园啊，那里风水好，风景好，还有好多大理石雕刻，是最漂亮的墓园。 新竹好远哦。 不会，下关西交流道10分钟，从台北出发比到金山还近呢。台湾最美丽的陵园天林艺术陵园，0809095599。天林，精彩人生灿烂永恒。 我是苏慧伦， 抛下所有的框架，可以去最远最深的地方，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给你新的视野，万帅美框住整个世界，全新的风格突破所有极限，整个宇宙都有我的亮点。 Now 你需要新的改变，2020给你全新体验。 Zoom in Zoom out， 白天到夜晚都不会无聊。万兄背后听你加快听，我的银河对话顺瑞气，摇摇摆摆我有我的自在，现在一起拍起来。 Yeah，看我所放自如，当你发现新的事，记得携带喜蓝最初，我给你稳稳的 sharp， 不怕 hold 不住。 你是我家己的讲，啊，只怪你才知影向，无论你未去对我落地，甲你看好吧，非常细，这是新的美丽，哦，我是完全准备好，来听着歌来看。 正这边， 正这边，正一边。哦，我懂我的左边，正靠近，正靠近。哦，我懂我的左边，正靠近，正架顶。哦，我懂我的左边，正顶靠，正一边。哦，我懂我的左边。 欢迎继续 Zoom 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在飞碟联播网，我是欧马克。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林红、滴滴龙跟茄子蛋的合作，其实是一首广告歌啊。最近呢，越来越多的广告商品啊，广告主呢也看到了，哇，其实呢这些新锐的不管是独立乐团或是嘻哈的音乐人，他们的创作能量如此如此的强，然后嘻哈又是一个很有包容性的，因为你的词你不用，譬如说我一定要写情歌，一定要写到很动人，一定要变 K 歌，不用，给你一个 beat， 然后我在厂商里面，这其实就像业配嘛，以前的部落格写手一样，只是呢这些 rapper 们可以把这些词，然后他的这个词又可以很多很满，你要什么功能什么塞进去没问题，过稿一次一次来来回回弄到我们都满意，然后变成一首歌，是广告歌，然后大家要觉得哇有歌可以听，很棒，双赢双赢。 Got me craving, got me moving. Magnetic pull like this is too much. Too soon to say goodbye, oh wow. Now I gotta fantasize. 坐在地铁上闭着眼旋律循环，期待着下个站，远离原来的乱。Ambassador Brooklyn Bridge, I'm on the JMZ now. 前路就迷茫错乱，准备抛开思绪失望。Come back to where I belong, you hear me?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Sing 黄伟星，这首歌叫做 Come Back。 欢迎您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两点钟到四点钟 Come Back to this channel 飞碟联播网大台北地区 FM92.1 就爱电你，也欢迎你可以利用不管是我们在 App Store 上面或是 Google Play 商店里面的飞碟电台、飞碟联播网 APP、 飞碟联播网 App， 或者是利用我们的 YouTube， 你可以在 YouTube 搜寻飞碟联播网，在 YouTube 搜寻哥哥妹妹有意思。至今我还是有一个不理解的地方，就是为什么用 YouTube 搜寻哥哥妹妹不会自动跳出哥哥妹妹有意思？ Why？ 不理解。 从我看见你的那一刻，心跳莫名变脆弱，对你思想好狂热，赶快卸下你的保护色，陪我欣赏这夜色。 嘘， 停不 下来， 等到开始空白， 我一起摇摆，这一切都太快，说不出来， 你这么快怎么办， 想要抱你入怀，这一切都太快，奇怪。 上个礼拜有来到哥哥妹妹有一次现场的鬼才，这位年轻的孩子，他 Spark 黄奕，这首歌曲呢，他跟 Lilia 一起合作，这首叫做《停不下来》。 我看见你的那一刻，心跳莫名变罪恶。思想好狂热，赶快卸下你的保护色，陪我欣赏这夜色，突然想要迈克了，停不下来， 等待开始哭闹，跟我一起摇摆，这一切都太快，说不出来， 你这么快怎么办， 想要抱你入怀， 一切都太快，奇怪呢，停不下来。其实是首交友软体，在讲交友软体的歌曲 Tinder。所以呢，其实仔细听他的歌词，里面也有一些现代的年轻孩子们的，包括突然想要买可乐啊之类的歌词。听完了新时代的如何认识朋友的方式，我们再来听听老派约会之必要。9M88跟马念先。你朝我的方向走来，完完全全的不一样。 你朝我的方向走来，我心里充满了期待。怎么你的口红画得有点歪，真的很歪。该不该勇敢说出来，害怕你坏了对我的观感。所以我决定低着头，低着头。你朝我的方向走来，心跳是希望你喜欢、怎么你看我的表情有点怪，我不太明白，想问你为什么你却装酷不愿意摊牌，我再也不想低着头，低着头忍耐， 我们不只要低着头，低着头、 调戏几个一个 physical physical、不要想得太多，遇见你以后一闭上眼都是好梦。朝我的方向走来，我害羞低着头等待，发现我的石门水库没有关，而且撑得很开，该怎么把它拉起来，一手拿着礼物一手撑着伞，所以我转身低着头，低着头。 你朝我的方向走来，我的心思不想让你来猜，空气中云酿不完的期待，我们都在等待，心里有什么打算，我的手已为你空出来，那时候才能给我你充满爱的大平台。 我们不只有对着头，对着头，低调是机器扫兴 magical magical、 敢不敢跟我走？方向走来，你朝我的方向走来，你朝我的方向走来。 在这个低着头的年代，在这个数位的年代，还有那种朝着对方直直走过去那种悸动吗？像秦汉跟女主角是谁啊？欸，最常讲的就是在沙滩奔跑漫步，秦汉会跟那个女主角会是谁啊？我怎么瞬间想不起来？嗨，你好。 喂 ，Hello， 马克，你好， Hi， 我是瓜爸。 Hello， 我今天想要分享两样我最近很爱吃的东西， 请。 第一个是鲜奶豆奶， 嗯嗯， 就是把鲜奶跟豆奶混在一起， 啊哈， 然后大概是1:1的比例， 嗯， 我觉得这样喝起来口感比单喝豆奶或是单喝鲜奶都还要滑顺。 好的， 嗯，然后第二个是巴斯克乳酪蛋糕， 巴斯克。乳酪蛋糕， 嗯，它是一个可以用气炸锅做的蛋糕，而且网络上的食谱都号称零失败。 嗯， 就是像我这种从来没有做过甜点的人，也是第一次做就成功了。 这么厉害？ 嗯，然后它的食材也很简单，就是只要用鲜奶跟奶油乳酪， 嗯嗯嗯， 然后砂糖跟一点点的面粉， 好， 跟鸡蛋下去，就把它全部搅在一起， 好， 然后就放进气炸锅。 就好了， 对，就好。嗯，所以想要把它推荐给家里有气炸锅的听众朋友们。 好的， 嗯， 谢谢你， 谢谢马克， 拜拜， 拜拜。 最近呢，有几部华剧、台剧啊，在网络上声量蛮高的，包括之前呢，这个在 Netflix 平台上面的8集。谁是我现在真的都想不起来名字，怎么办，好可怕哦。 隐藏脆弱，因为你也没多么英雄， 反正就是张孝全演那一部啦，然后有林心如那一部啦，哦，还有现在呢，送上这首歌最近呢也是话题很夯啊，有一些 YouTubers 也会来做这个背后的观影，然后介绍。之前在《金周刊》上面也看到专访做工的人。 但我知道不用求救，你的世界照亮了我。 现在 YouTube 聊天室直播聊天室，对，秦汉跟谁在沙滩上慢跑，朝着对方慢动作冲过去拥抱，林青霞，还有刚刚张孝全那一部《谁是被害者》，被害者，02-2363-9955，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常常人名啊、剧名啊很重要的这个没办法记起来的欧马克。 你孤独的冒险，任由寂寞气味弥漫盘旋，你说你不怕黑，已习惯 管夜色相陪，嘿，游走城市边界，边寻不着一个拥抱，温柔一对，努力勉强的笑脸，越伤痕累累。再勇敢一点，跪地的泪水不代表妥协，别让自卑淹没你所有的视线。嘿耶，倔强跨越那些不完美， 再坦然一些，白昼或黑夜都值得纪念，去细数故事里无论甜美心碎。嘿耶，伤口也能开出灿烂的玫瑰。现在一次否决，再一次用谎言掩盖季节不安于世的罪，是骄傲的注解。剧烈的疼痛都会蜕变，嘿耶， 我们不完美，所以完美。 再坦然一些， 白昼或黑夜都值得纪念，去珍惜故事里所有甜美心碎，嘿耶，伤口 来自理想混蛋跟廖文强的合作，这首歌叫做《绝地花园》。

或电洽02-8752-3963 8752-3963。 好市集水果报， 花莲寿丰果宴大西瓜开放预购喽！香脆多汁，每颗都超过15公斤。今年夏天最重量级的水果巨星就是寿丰西瓜，产季只有限时2周，错过要等1年。 好物只卖好水果，立即上好物市集，或拨02-2362-1968。 大家好，我是李浩伟 Howard Lee。 我把最好的全部都留给你，把剩下最后的回忆全部留下来。这样我洒进你的眼睛，多希望这一刻不是一个夏天而已。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国内12天没有新冠肺炎确诊个案，连续37天没有本土病例。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今天公布，国内维持440例确诊，7人死亡，401人解除隔离。为了防范新冠肺炎，台铁2月29号开始禁止民众在台北车站大厅席地而坐，现在更计划实施永久静坐令。网友号召周六坐爆北车。台铁强调，疫情期间如果故意群聚，按照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规范，可以依法开罚。指挥官陈时中今天指出，每个开放步骤和方向都有不同见解，但是这个时候还是必须要避免非必要群聚。另外，鉴于疫情趋缓，台北市政府决定酒店舞厅只要完成实名制 APP 受训、安检合格，最快21号第一波解封。陈时中指出，台北市提出的几个方向，他觉得是对的，只要在能够管理的情况下开放，祝福他们成功。高雄市金巴黎舞厅确定520明天中午恢复营业。受疫情影响，金巴黎2度停业，早在1月底受到一名确诊患者前往店内消费，停业2天消毒，后来4月9号又因为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宣布全国酒店停业，历经将近1个半月的时间，金巴黎舞厅宣布明天中午恢复营业。国内疫情趋缓，旅游业蓄势待发，关岛预计7月解封，同时把台湾列入了第一波欢迎国免签证。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今天强调，台湾现在相对安全，旅游更得严格把关，各国疫情还没完全缓解，台湾的禁管措施不变，入境还是必须维持14天的居家检疫。日本最新版本外交蓝皮书今天出炉，内容记载一贯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年度大会 WHA。中国反对台湾自2017年来无法参与 WHA， 今年日本外交蓝皮书首度明确叙述支持台湾参加，同时提及新冠肺炎疫情起于中国，在世界各地肆虐，严重冲击全球经济社会和外交各个层面，国际社会必须要共同合作平息疫情。谈到日俄关系，蓝皮书写道，北方领土为我国拥有主权的岛，解决北方四岛归属问题后才缔结和平条约是我国基本方针。蓝皮书还写道，韩国属于重要邻国，这样的文字呈现为3年来首见。不过二次大战期间日本企业强征南韩劳工的求偿官司还没解决，日韩关系依旧严峻。天下杂志2000大调查结果出炉，过去20年台湾集团排名变化不小，鸿海取代了台塑成为台湾产业龙头，台积电以总获利3519.4亿取代联电成为台湾最会赚钱的集团，台塑鸿海分军亚军季军，紧接着为富邦国泰集团。台湾前50大企业集团在历经了2000年的科技泡沫、2003年的 SARS， 还有2008年的金融大海啸危机，排名大洗牌。鸿海营收突破台币6兆，遥遥领先台湾所有集团。2000年台湾最大的台塑落决第二。台湾50大集团当中，资通讯产业占了24家，比上一次2000年调查的时候14家明显增加。此外，当年4大汽车集团玉龙和泰、庆丰、顺义，如今只剩玉龙和泰。

身高不够，虽然我没车没钱，虽然距离的人多，但请你见我一面。 虽然你家住很远，不住在我家旁边，但希望透过电话传达我对你思念。 可能你不太了解， 可能你觉得新鲜， 但请你知道一点，我对你很有感觉。 起伏盘旋，我的心保证不浪费，一定永远在你身边。你的电话让我的心不会因担心而夜夜失眠，我的心保证不浪费，一定永远在你身边。 你的心保证不会乱飞吗？如果今天是许光汉抱着你，你把持得住吗？青春之歌时间0223639955。 没听见。我的心，呜呜呜呜呜 ，just like fire， 呜呜呜呜呜，自由的飞。很奇怪，控制不来，心情就像台风去游来，不相信爱情小说的。现在却有一点期待，怎么办？呜呜呜呜，爱在 fly， 呜呜呜呜，自由的飞。 打电话我就继续送上我的青春之歌了哦，0223639955。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奶茶刘若英的 Flying， 爱在 Flying， 因为爱在 Flying， 所以让我的心情也在 I am Flying， 我在 Flying。 Hello， 你好。 喂，你好。 你是 台北的小龙。 小龙，你有青春之歌吗？ 有。 你的青春之歌是什么呢？ 粤语歌。 哦，请说。 那个吴若希的《越难越爱》。 越难越爱。 对。 吴若希。 对。 这有什么故事呢？ 这个是它是一部港剧的片尾曲。 啊哈。 然后那时候我看的时候，我发现这首歌很好听。对。 那你还记得这是哪一部港剧吗？你记得名字吗？ 《使徒行者》。 那剧情是什么？你可以给我们说说看吗？ 他就是在讲那个，算是有点动作吧，因为他是在讲寻找，他们那个警察派出去的卧底，然后冬天断掉，就是那个联络人已经过世了， 有点无间道后期感觉。 对对对对对，然后就是他们就是主角就会去寻找这些卧底出来。 哦， 然后终于要拍，好像因为我有看那个新闻说，终于要第3集终于拍完 啊， 对， 所以你会继续锁定就对了， 对对对，因为它其实还蛮好看的，真的。 好的，谢谢小龙， 对，好，拜拜， 拜拜。最近呢也有一部影集，然后出了第3季，可是网络上面我看到的评论好像风向有点不太对啊，就是关于那个 Westworld 西部世界。那第一部的时候我觉得天哪，这什么神 idea， 太酷了。第二部的时候就已经觉得啊，怎么变成这样啊，一定要走这种机器人人类不是太喜欢啊。那第三步，我现在就我还没有想，我头要不要开始，就是要不要冲水，要不要挤泡沫，要不要开始他的第3季第1集。 She's just a Friday night. 是否我们不曾见过在真实世界的某个角落，隐藏伪装真实的面孔？因为我知道 She's just a Friday night girl. I'm gonna know ya. I'm gonna show ya. My body's got some powers of persuasion. 你的青春之歌， 送给小龙的青春之歌，越难越爱，使徒行者。 世界上哪里去找热望，热似火不退落，我对你心跳的感觉，高低跌宕，最困惑那半秒钟，念在有你的宽广的肩膊，有勇气踏前觅幸福，从无回望。再计算有没一种方法，定论什么讲对或错，只需知道别连累你对我失望。无惧世事变改，还是越难越爱，为你所以在期待。花开花落，至少这一季被甜蜜盖过了伤害。无负跳入爱海，沉重越来越爱，就算一切没记载，软弱会再有气概，跟处境比赛，在途上就算有些感慨，让我学会抱紧撑到未来，别让手放开。

Delico。爱的魔幻 Lady Madonna More Than 20 Years Ago 二十多年前 1998 1998年他们的第一张单曲，那个橘色黑色的设计感封面。0223639955，欢迎你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的青春之歌时间。 Hello， 你好。 嗨，马克你好。 你是？ 嗨，我是新庄的史瑞克。 史瑞克，你的青春之歌是什么呢？ 我的青春之歌是在我澳洲的时候，有一次工作下班回去的马路上面，然后在他，我都习惯听他们的那个当地的电台，就连工作的时候也是，然后就听到一个以前高中玩乐团的一个歌，超级怀念的，一个叫 Weezer，Weezer 一个乐团，对，然后他的歌是 Say It and So。就是都不要再说不是的意思，就 say it and so。 然后这首歌的故事的话是，其实也很简单啦，就是本来当初听这首歌很喜欢，然后跟团友说我想要练这首歌，因为以前高中都玩 cover 的嘛，然后就觉得很好听啊，然后大家就是希望大家可以练啊，自己练开心就好那样。可是团友就觉得就还好对，然后后来就没有练。对，然后在澳洲工作的时候就偶然听到这首歌就非常的怀念这样子。对啊，90年代的也是蛮跟 Devana 也差不多时期的一个乐团的。 好的，送给你啦。 谢谢， 拜拜， 拜拜。 02-3639955的 Weezer Say and So， 你好， 你好，我是老王。 嗨，老王，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条呢？ 是神奇宝贝主题曲目，目标是神奇宝贝大师。 哇，这个我找一下，你的神奇宝贝故事是什么呢？ 因为就是小时候啊，就是快要二十几年前啊，但是我不知道有没有到二十几啊，反正差不多二十。那时候平台很少，然后就是像神奇宝贝那种热门的卡通，对对对，就是它了，就是热门的卡通，就是都一定要周末可能一个时段才能看啊，都是一定要准时啊，不然重播就是很难呐、 啊。 礼拜一很难跟同学聊天，然后就有一天我爸就是不知道是哪来的心情，就带我去山上，就是去那种乌溜池吧还是什么，因为我第一次去也是最后一次去，就是钓鱼，然后他就答应我说就是在神奇宝贝开播 之前一定可以赶回来， 对对，然后我就说好那就去了，然后结果他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时间越来越近，我就开始有点紧张，然后 焦虑焦虑了，爸爸， 对对对， 我要回家我要回家， 对，开始跑，然后他就不知道是怎样，是真的有事还是假的有事，然后他就说我有事要去别的地方一下，因为那个老板是他认识，所以他就先把我放在那边说等一下来接我，然后我就觉得不对啊，时间快到了，天色越来越黑了，然后我就不知道哪来的勇气、 真的是爸爸捕鱼去怎么还不回家 对，我那时候就超焦虑的，想说我要错过了怎么办，然后就不知道是哪来的勇气，我就自己一个人想要走回家，因为那时候好像国小三年级，就有一点点印象，就是山脚下有公车可以搭回家，然后就走了，就自己往山下走，然后就还好运气好，走到一半就看到我爸就是来了，这样 真的还好，不然你们就错过更可怕。 对，我那时候看到他我就哭了，就想说终于来了，可是时间过了这样，完全没有想到说如果走失我可能就变红衣小男孩这样， 真的， 对，就是这个 故事。那想要顺便问一下老王，你会对大陆寻奇有一些怨恨的感觉吗？ 我很讨厌那首歌，因为就是要听完那首歌才能看那个卡通，就因为就以前一定要等，所以就是主题曲都会很熟，你知道吗？就是错过了，就是等一下回来，如果开始就可能少看了一些，所以一定要等。对对对，所以就是这样。 谢谢你，老王。 谢谢，拜拜， 拜拜。在聊天室的大家，老王也勾起他们的回忆，因为那个时候呢，同时段的就有八千里路，大人就是会想要看江山万里情啊，就会想要看大陆寻奇，可是孩子们要看神奇宝贝啊。保証はどこにもないけど、ポケモン。いつでもいつも本気で生きてるこいつたちがいる。ポケモン。ピカチュウ、ゲットください。嗨，你好。 嗨，你好。 你是 台北阿尼。 阿尼的青春之歌是， 因为刚好卡通嘛，那可以点那个闪电霹雳车吗？ 给我歌名。 歌名哦，不是很清楚，因为太久了。 那我觉得我有点困难。 这样子哦， 对， 哦、那《灌篮高手》的片头曲。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都不给我歌名，我就是一定要给我歌名，不然我真的有点困难。 哦，好吧，那就先留给别人吧。 阿妮，再见，拜拜。 拜拜。 真的，以前在广告的时候，大人就是说：“看卡通几岁了，在看卡通，然后转去他们要看的东西。”不行，赶快回来啊！我错过了，爸爸。02-363-9955青春之歌的时间，嗨嗨，你好， 嗨马哥， 嗨你是， 哎马哥你好，我是上班族勇者， 嗨勇者，你的青春之歌是什么呢？ 因为刚刚有听到有就是有人点播粤语歌，我就想到有一首粤语歌是我的青春回忆。 哦，哪一首？ 就是谢霆锋的《一了百了》。 哦，那有什么青春回忆呢？ 对，这首歌是你高中的时候，就是不知道哪里来的自信，就去参加学校的什么粤语歌比赛啊。 啊，哦，你们还有粤语歌比赛哦？ 对啊，我们那时候我们学校有国语歌、粤语歌，还有英语、日语，有四种歌曲的歌唱比赛。 哇哦！ 对啊，我觉得还蛮酷的。那不知道哪里来自信，就跑去参加这个粤语歌唱比赛。 然后结果勒， 结果初选就被刷下来了。我也不知道，我现在我回想起来，我那时候唱的一点都不标准。 因为你是人如其名的勇者。 真的，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就傻傻去参加了。而且我还记得我那时候还拿着那个空白的录音带，然后到 KTV 去录半场。对，所以我印象非常深刻。 好的，为你送上一了百了， 谢谢，拜拜， 拜。我手教你手，相恋静默，不要被遗留，没有归属感，必要逗留。如若爱值得永久，谁又找不到谁开心的接受？门是被遮了、推了，就像用你手救了、废了、要了我的命。但是重新学会笑，前日被吻了、暖了，慢慢。 退烧，冷了过了惯了这种心跳，才明白开心不算少。那天我心教你手，这天照片教我手，一式两份给各自领受。热爱的日子就似寒流，沉淀了没法回头，如何干洗过程不需拖太久。门是被借了对了，就像用你手救了废了要了我的命，但是重新学会笑。前额被吻了暖了，慢慢变退烧，冷了过了惯了这种心跳，才明白开心不算少。算了算了，够了，我满足到不得了，爱了厌了，就像用你手救了废了要了我的命，但是重新学会笑。前日被吻了暖了，慢慢变退烧，冷了过了惯了这种心跳，才明白开心不算少。算了算了， 算了 够了，我满足到不得了。 下九 今天看来还有最后一通的 quota。 嗨你好。 喂你好，我是 Ruby。 嗨 Ruby， 你的青春之歌是？ 我刚刚听到那个神奇宝贝说我要点数码宝贝的。 你的数码宝贝是要点 Butterfly 吗？ 没错。 哦哦，好，我找一下。那你要跟我们分享你的数码宝贝的青春回忆才行。 就是小时候大家都在看神奇宝贝的时候，我就一直也没有说讨厌啦，就是没有特别去研究，因为我觉得他们那个角色太多，然后我就觉得数码宝贝，丑的可爱这样。 哦，所以你那个时候就已经觉得他丑了？ 因为牙骨兽不是像跟皮卡丘比起来，牙骨兽就不是勾锥的类型，就是他比较你知道惊悚一点。对啊，然后就是数码宝贝那时候就很喜欢，可是因为小时候看，所以其实印象没有很深。然后我长大之后就大概三年前左右吧，全部重新看了一遍，然后哭得跟猪一样。 所以长大以后你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动人的一部动画？ 还是喜欢啊，就是最后他们搭那个小电车然后帽子飞走的时候，我整个是就是哭爆。 天哪。 然后电影版之前其实新的那个剧场版就是想看，但是因为一直没找到机会看，所以现在有点怕他快下片了。 好的， 对， 谢谢你啊 Ruby。 好的，拜拜 拜拜。何が Wo-Wo-Wo-Wo-Wo この空に届くのだろう。だけど Wo-Wo-Wo-Wo 明日の予定もわからない。無限大な夢の後の何もない世の中じゃ、そうは愛しい思いも負けそうになるけど、ステージが風に乗ってどこまでも君に会いに行こう。曖昧な言葉って意外に便利だって叫んでる悲壮的ながら、何が Wo-Wo-Wo-Wo この街に響くのだろう。だけど Wo-Wo-Wo-Wo愛してても仕方ない無限大な夢の後の 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一次在飞碟联播网。如果呢有以前有听过周三动漫夜的听众朋友们，很怀念像今天的这样动漫歌曲的话，其实中二军呢，他现在有把动漫夜延续下去，所以你如果有 KKBOX 的话，你可以在每周三的晚上在 KKBOX 直播有中二军的周三动漫夜。 即使是一颗眼泪，也该被好好的记得。最佳新人、最佳国语专辑、年度专辑提名，振兴2020全创作专辑《眼泪博物馆》感动推荐。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院长，院长，这次如何超前部署？ 我们已经选用全球市占第一 Brother 列印设备，提供全国居家办公最强应援，好用、耐用。任何逆时钟状况都能顺顺应， 有兄弟请安心。 Brother at your side。 想要增强记忆力，让工作更有效率吗？希望孩子读书专心，提升考试成绩吗？ 我是竹科工程师吴文斌，参加脑力开发艾美普训练，让我轻松考取五张证照，升上业务经理。 我是台中张雅婷，艾美普让我英文多益考965分。 中华全脑开发记忆协会 ，Prepare you for success。艾美普训练全国免费试听，0800-88-6678，0800-88-6678。 Hello， 我是傅建颖。 快躺好， 下午大家要上班，不能躺好吧？ 马克叔叔要说故事咯， 好棒哟。 从前从前，在众神刚结束与魔神间的斗争的时候，神啊还有魔神啊，他们打架打着打着，因为一直在持续的战斗，他们两边都觉得非常非常的累，所以他们在思考，是不是应该要努力想想办法去拿到不死的灵药甘露呢？那这个时候呢，创造这个天地的梵魔就去找毗湿奴商量一下。毗湿奴就说：“这个如果众神仙跟这个魔神哦，你们一起同心协力搅拌海洋的话，应该就可以从里面拿到宝物跟那个不死甘露了吧？”所以呢，打架打得难分难舍的众神跟魔神，为了要拿到那个甘露，就只好互相协助了，准备一起搅拌海洋。众神们为了要搅拌海洋，打算要拿曼陀罗山当搅拌棒啊。不过因为山脉太大了，没有办法轻易的拔起来，所以呢，梵魔又去请那个巨大的茄龙王阿难陀把整座山拔起来，运到海边去，然后请龟王当成支点，背着这座山。然后让龙王在山上当成绳子，这样子呢，众神跟魔神们就可以有支点、有棍子、有绳子 拉着绳子的两端啊，拉过来，要、啊、拉过去，啊，拉过来，要、啊、拉过去，然后转动那个山脉，让山转啊转啊，转啊转啊的搅拌海洋。但是，由于拉得太用力了，龙王很痛苦啊！你把我当绳子，然后这样拉，结果龙王的嘴里面就吐出了毒液，他的毒液几乎要毁掉了全世界。因此，湿婆就把毒液给喝下，拯救了世界。说好不遗憾，故事还没有完哦，我们明天再继续吧。听到的歌曲来自于维里安的《这样好吗》。好啦。